ChinesePod.com 纽约，纽约，纽约是大苹果，一看就想咬一口。在纽约，时间、钱、眼睛总是不够用。很多人说，纽约是世界上最棒的城市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化。刚到纽约的人都能叫自己纽约客。